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边的音乐大家知道，那最近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出的也是有着礼物要送出的，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活动的第八场要和大家见面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每天会送出四张门票，有两位朋友会获得，那每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两张门票。那除了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得到音乐会的门票呢，还有呢就是没有在节目当中中奖的朋友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填写资料可以申请门票。那我们的节目的互动的地方呢，是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两个群或者是黑胶集市都可以，三个听众群在等待大家。那我们每天呢也会发出我们的问题，在最后呢在三个群当中最先答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就会获得我们的音乐会门票。那像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呢，是在2018年的6月3号下午4点，北京天桥剧艺术中心来举办。这场音乐会叫做法国甜蜜一古乐团音乐会，是非常特别的主题，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呢，就是这个乐团他们的演出的音乐。那其实呢，说起文艺复兴，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和听到的，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正在各位好朋友的耳边。 说起中世纪大教堂，不仅仅在景观和精神上占着统治的地位，它也是生活音乐生活的中心。在这种教会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在几个世纪当中只有宗教音乐被记载和保留。尽管中世纪存在各种各样的乐器，大多数的中世纪音乐还是为声乐作品。那今天在我们的资料当中，中世纪留存下来的乐器也是微乎其微，那时候的音乐手稿并没有标记速度、力度或者乐器的名称，演奏的效果呢也是知之甚少的。所以呢，今天有很多也是大家所想象当中的中世纪的音乐，有很多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中世纪风格的音乐。那同时呢，也是配合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活动的第八场这样的一个主题。大家可能正在等待，就是我今天会抛出什么样的问题。既然聊到中世纪的音乐，那在中世纪音乐当中有一种非常典型的音乐叫做什么什么圣咏，那你知道是什么圣咏吗？在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已经获得我们奖品的朋友就不要再参与这样的一个话题，把机会留给还没有得到我们音乐会门票的朋友们，即便你知道的话，也按捺一下，按捺一下。再说一遍问题，就是中世纪有一种非常典型的音乐叫做什么圣咏，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也就是北京广播之声，在这里呢可以点击会一会进入我们的听众群，也可以进入到黑胶集市，全部都是我们的听众群来着。

下面来给您介绍一下这四个景点。雁西湖国际会议中心就是我们俗称的汉唐飞雁，游客可以在这里看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会场，而汉阙南广场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各国领导人入场红毯的所在地，而对面的就是用黄山松石布置而成的下园。APEC 展示中心则集中展示了464件实物展品，其中不仅有 APEC 会议国礼，还有会议所用的木质桌签、笔筒、杯垫、景泰蓝签字笔以及领导人及配偶的着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呢，其实是有着中世纪色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音乐。那这也是源于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的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将在2018年6月3号下午4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来举办。那这场叫做“法国甜蜜意”古乐团的音乐会是非常特别的。主题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那这个乐团呢，是在1989年成立，一直致力于重新挖掘文艺复兴时期被一些非常杰出的这些音乐家们他们所为代表的这些音乐作品。那其实呢，享誉国际天才在文艺复兴黄金时代对西方文化也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的确是这样的。那这个乐团呢，25年来一共出版了22张唱片，收获了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各类奖项，走访了多个国家城市，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发扬和保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有人会说，文艺复兴时期究竟是指什么样的时间呢？1430年到1600年前后，这个词呢，其实是从美术史上借鉴而来的，是当时人们对于人性解放和中世纪对于人们思想禁锢的一种宣泄。其实这样的风格的音乐，就是在中世纪紧紧挨着中世纪之后。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有中世纪的音乐，也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继续来聆听吧。